线也没关系。Broccoli 李伟俊和 YYY 莹莹帮你快乐魔法加满。 勾选 Magic Hour，Let's go！ 勾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真的吗？真的吗？ 别问了，真相在勾选懂懂懂。 勾选懂懂懂，今天来懂的第一个潮语呢，有一点困难。 哈，困难呢？有几困难 ？A B 制。 哈 ，A B 制。 A B 是那个英文字母 A B， 制呢是制服的制，制度的制。A B 制。 A B 制啊？难道是这个制度呢？我们要向我们的同事学习 A B。 哦，我们的幕后嘛，小编叫 AB 吗？ 对，他叫 ABBIE， 他是怎样的制度呢？我们就要跟着 follow 而已啊。老板说，现在我们要跟着这个 AB 的制度，他怎样做，你们就怎样做。 OK， 制度猜对了， 猜对啊， 他是跟某个制度有关系的啦， 但是不是跟这个 AB 跟 AB 没有跟 AB 那个人没有关系？ 为什么 AB 啊？难道我们做事情就要顺序的那一种不可以呢？就是 A 去到 Z， 再去到 Y， 再去到 X。 哦，因为 A B C D 是顺序的嘛，对不 对？ 对， 它是顺序的，我们要 follow step by step。 也是跟刚刚一样，也是要 follow 啊，不是？ 啊，不是、啊， 它跟 follow 规则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啊。这个 A B 制度、啊、 OK， 简单一点点 ，A B 制呢、哎，跟朋友之间有时候出去吃饭的一个词有关系。 去吃饭， 我们买单的时候是怎样买 ？A A A A 制 啊哈， 那这个叫 A B 制 ，A B 制啊。 继续想一下 ，OK，、啊、让我想一下啊。 回来再继续给你来懂这个潮语吧。 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露露快闭嘴的，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真的吗？真的吗？ 别问了，真相在勾选懂懂懂。 勾选懂懂懂，继续来懂今天的这个新潮语呢，跟买单有关系的。 OK。 A B 制。 我们 买单叫 AA 制。 AA 制是什么意思 ？AA 制呢，就是有一个人去买单的，哦，不是，买单的时候呢，你给你自己的，我给我自己的，这个就是 AA 制。 对 ，OK，AB 制啊，AB 制，难道是、 uh-huh、 买单的时候， 买单的时候可以怎样？ 还可以怎样哦？除了 AA 制 ，OK， 如果今天你跟你的朋友哈、啊 出门吃饭买单的时候 ，OK， 你们用的是 AB 制。 Uh-huh, 你会很开心， 很开心的那一种。 哎、 难道是比如说买单的这个价钱总共是999令吉， uh-huh, 但是呢，他直接说，哎呀，999令吉啊，哎呀，我们不用进位的了，我们直接算900块算起。 哦，所以省了99块，对不对？再来出，对不对？ 直接cut掉那个99块。 有一点接近了。 接近啊！ 来来来来来来来， 有点接近了哈。 有一点接近啊？难道是？哎呀，不用还啦，下一次你到你请就好了咯，这一餐我请，下一次你请，是不是？ 这个呢是 BB 制。 哦 ，B B 制啊， 对 ，A B 制啊，减了这个900，减了99， 你会很开心的， 我会很开心啊， 你会觉得哇，赚到了， 赚到了啊！难道是哦？可能除起来，可能900块除十的话， 一人90令吉吧？ 还是说90令吉，或者是算得来87块？他说哎呀，不用了，80块就好了。 跟你刚刚那个猜测不是一样？你只给我多一个例子吧、 哦，少一点钱哦。 好了，恭喜莹姐，我给你70分。Yeah!其实 AB 制呢，哦 ，AA 制就是我们自己算自己的。 对。 但是 AB 制呢，就很像是现在新型的请客手法。 OK。 举个例子，假设你今天跟朋友去吃火锅， uh-huh. 吃到来四个人嘛，然后200块。 OK。 然后一个人要给多少？ 200块，50块。 50嘛。 OK。 但是这个朋友呢，他讲不用紧啦，今天那些 tax， 因为还有 service charge，、tax 啊，全部。不用算 哦， 那你们点的额外那种 top up 的那种饮料也不用 算, yes, 不用算， 我们就算 main dish 就好了。可能那整份的那个牛扒、鸡排之类的，只是给那个主食的菜。为什么叫 A B 制？因为 A A 这是大家公平分。 对 ，A B 制呢是 A A 制，可是你是我的 best friend， 哦、 所以我算你便宜一点，所以是 A B 制 ，B for best friend。 哦、best friend 那我希望大家身边的很多这个 A B best friend 就是同样有分钱，可是你给少一点，因为你是我好朋友。 哎呦、OK 有这样的朋友我会好好珍惜的哈， 选这个选 Beyond Trend。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 Joy 的 Sand of Green， Joy 的演唱会大家很期待吧？4月25号晚上8点呢，在 Zepp Kuala Lumpur 举行，门票呢去到 etix.my 你就可以买到啦。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勾选咚咚咚咚，第二个潮语。 真的吗？真的吗？ 别问了，真相在勾选咚咚咚。 真的，这是真的。请问什么是父母绳子？ 父母绳子啊？ 对。 哎呦，肯定是父母。 母绑着你了，不给你出去了、啊、一定是父母的那些 rules 的， 对，那个绳子就是绑着的绳子嘛，可以绑着的。 对， 那为什么叫父母绳子呢？ 父母绳子啊，所以一定是它跟限制你活动有关系的啦， 跟限制有一点点关系， 有一点点的关系。 就是如果你的父母呢有父母绳子呢、啊、作为孩子应该都不会太开心， 肯定啊，绳子绑着我， 对啊，绳子感觉就蛮负面的，就绑着的， 不让我自由的那一种嘞、哦。可是怎样怎样的绳子，是不是？什么样的绳子啊？什么样的制度也是跟制度有关系？ 也不是制度， 也不是制度，纯粹就是有一个绳子。 OK， 再给你一点 tips，、它跟 PUA 有点关系。 PUA， 父母也会 PUA 的吗？是不是？ 对啊，就好像他说呢，要赚钱的话，一定要做这个医生啊、律师啊等等之类的，就是他们有他们的想法。如果你不要做这个律师跟或者是医生的话，那你就不是我的孩子。我就跟你 绝也不到绝交， 不是 那是否友情的断绝关系？ 是是是，是不是这样的绳子？ 有一点点接近啦。回来再完整整个说法，看你今天能不能拿100分。 啊，给选这个选 别人。 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New Ban。 糟糕了，这一次考试又比上次低了5分，我是不是不够努力？ 榜上又没有名，再这样下去，我是不是就要一事无成了？ 嘿、hey, ，一件不如意的小事就轻易把你带入自卑的漩涡，那你就太小看自己了。不是做的每件事都一定会有完美的结果、满分的答案，别让一次成绩否定全部的自己，因为你努力的过程就是最好的证明。 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New Ban。 除了听歌也要听懂歌，勾选我的耳机借你听歌。准备好戴上今天的耳机了吗？ Let's go。 勾炫 Beyond Train， Hello， 你好，我是小彤，会回到来每逢星期一至五的勾炫，我的耳机借你听歌。没错，来到了全新的一个星期，这个星期的主题呢非常之有趣，你们知道这个主题是我想了很久，绞尽脑汁，然后我觉得好像蛮适合的，就是如果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有 BGM。 其实是因为我在最近在追剧嘛，然后就发现好像男女主出现的时候我都会有一个 BGM 出现，然后我就在想如果是我的话，我在这个阶段我会想要配什么歌曲呢？那今天就先从校园开始好不好？最青春的时光，对于我来说最能代表校园的 BGM 也是我想分享的好歌，就是来自 TFBOYS 的盛夏的盛夏。来，我们一起听听看。TFBOYS 真的是我青春、我的校园时光的代名词。从他们出道不久呢，就是青春修炼手册的时候，就大概是我小学的时候，我就已经很喜欢 TFBOYS 了。然后我真正应该是在中学15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疯狂的迷恋易烊千玺，因为他上演了这个《少年的你》嘛。至今我还是一样很喜欢他，很崇拜他，也很欣赏他。已经迈入第8年还是第9年，是我真正非常喜欢这个团体了。所以这首歌呢，我觉得很能代表青春和校园，今天就把这首来自 TFBOYS 的《盛夏的盛夏》送给你们，希望你会喜欢。守住勾炫， 今天的歌单不听不知道，我耳里的魔法有没有戳到你的心嘞？ 酷炫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 Hearts to Hearts 的 Root。 Hello， 你好，我是 YY 妹。 继续来酷炫咚咚咚咚第二个潮语。 真的吗？真的吗？ 别问了，真相在酷炫咚咚咚。 哎呀，跟父母有关的，请问呢，什么是父母绳子啊？绳子就是那个可以绑人的绳子，父母绳子。 肯定是跟限制你自由有关系的。难道父母绳子就好像形容着父母是那一个牛仔，他挥着那个绳子？你就是那个马，他坐在你上面不给你出去， 这是形容孩子好吗？把孩子 做牛做马当孩子，就是这样的意思。 为什么呢？ 为什么啊？因为他觉得这个孩子长大了嘛，赚了很多钱的话应该要回馈给父母的，所以你赚多少钱就应该买多少的东西给父母啊，你就是父母的那个做牛做马的人。 我跟你说，你这番言论你父母一定会感到失望 啊，所以错了啦， 因为你完全180答对。难得有关系。 OK， 父母绳子呢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啊会比喻父母的一种潮语来的，就说哎呀，我父母绳子绑得我很紧。举个例子，像你刚刚讲的，很多父母他们有一种很可怕的想法，我今天养你长大，所以你一定要 奉还给我。 是的。 那当然我们懂奉养父母那个是我们应该做的。 对对 对, 对。 但是有些父母他是已经变成是一定要。哦、就好像如果孩子他刚出社会、嗯、他可能能力不足、嗯、他不能那么快的就是养父母、嗯、会有一种 PUA 的感觉在。就好像绳子重重的把你绑在一起捆绑在一起、嗯。可能你假设你今天薪水已经不够你活了。嗯、你父母还讲哎你大学是我供的嘞。哎你中学那些学费谁给、嗯、你每个月要给我多少多少的家用。而这个家用的数字呢对于孩子刚出社会来说是很大的负担。嗯、哼就而且父母讲你没有给我就是不孝顺你不爱我 你不成功 完全是 PUA 就是父母绳子咯 父母的绳子、啊、就好像放风筝、哦、让你去自由一下最后呢他又把你这个风筝呢转回来的 对 就是让你限制你的自由 对、啊、我觉得像我们做父母的以后我们做父母了可能不要这样子去捆绑孩子、嗯、我们要跟他讲孩子要孝顺、嗯、但是我觉得父母也是要自己有能力自己自主不要好像什么都要靠孩子那因为孩子刚出社会他们可能真的能力不行要一直来养你其实也蛮难的啦 是 懂吗明明是亲情上的一种爱来的 是、right、所以大家、希望没有遇到这个父母绳子了哈守住过选比 完全酷炫比完全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 Aespa 的 Rich Man Hello 你好我是 YYNG 哇听了过后呢我觉得你不用很 rich 你也很开心了、 为什么呢 因为上个周末呢真的我就遇到了一个我朋友 你朋友 的姐姐 姐姐 的男朋友 哎 OK、 很遥远的一个关系、 okay、 就我也不认识他的反正我是去我朋友家聚会 OK 结果呢他的姐姐的姐姐 男朋友 男朋友不在、 哦、友 那时候因为我们在家 party 到大概12点一点他男朋友做工很晚才回 OK 然后他姐姐懂我是做我们做电台的 是的 他讲哎 Broccoli Broccoli 你先不要走因为十点多我要赶下一场你知道我很忙的十二点多我要赶下一场、 okay. 他讲说 Broccoli 求你不要走因为你上一次你也是很早走、因为我讲为什么他讲你每次你走出来的男朋友呢是工作作业班的、 oh. 所以有时候回到家大概是半夜三四点、 okay. 他讲每次他男朋友回来就会讲说 Broccoli 在哪里、oh. 我要跟他讲话、哎、我讲 why 为什么的男朋友对我有这样高的一个想要见面的一个心态、他就讲因为他很喜欢你跟莹莹的节目、 什么 而且我想我就蛮惊讶讲我很开心又遇到听众喜欢我了原来我的朋友的姐姐的男朋友是我们的忠实听众、 okay. 而且他讲忠实到什么程度因为他有时候在 Penang 在 KL 来回嘛 对 他在 Penang 呢就会转 107.6 是的 他只要一过 KL 一到我们的那个境内啦那个新一通啦、uh-huh. 立刻换 88.9、 uh-huh. 就是不能错过我们节目、而且他有注明他讲他的男朋友最喜欢我们节目里面的其中一个单元你猜一猜 4567啊 对我们的有一个单元他最爱爱到不能那种 爱到不能那一种啊哎呀我一定很骄傲的一定是七点冷笑话是不是 答对他就讲他很喜欢听我们的冷笑话我讲真的假的我讲有时候冷到我自己都不想要播出去他讲没有他讲就是那个音有够废他讲的话很废废到来又很好笑所以我觉得给我们一个爱的鼓励是不是很开心听到这样口面 很开心很荣幸耶、哎、我一直以为冷笑话很冷大家应该会有尴尬感觉 他讲他专程听了下听了他会很开心、所以我们真的制造了欢乐给大家 哎呦 谢谢 我会继续做下去的这个冷笑话 等下七点就来跟你讲冷笑话但也同时要送好看给大家如果你本身也喜欢看戏的话呢现在 Broccoli 莹莹要跟你讲这个好消息现在呢去到 GoTrend 端外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这部电影呢叫做 Lee Cronin's The Mummy、是一个灵异的电影啊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如果你本身是灵异爱好者木乃伊爱好者就一定要去看啦这部电影呢将会在4月16号全马上映赶快去参加吧 相信透过一点浪 GoTrend 端外守住 GoTrend 别人 GoTrend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New Ban